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五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国庆假期期间，国家大剧院为观众准备了11台29场精彩演出。国家大剧院版歌剧《洪湖赤卫队》10月1号到6号再度上演。今年是洪湖赤卫队创排60周年，国家大剧院歌剧悉数保留了原版的经典唱段，让观众重温熟悉的旋律。同时，作曲家董乐贤为这部剧改编创作了新的音乐，加入了趣味十足的重唱。10月4号，维也纳童声合唱团将亮相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本场音乐会当中，这些来自奥地利的小天使们将以施特劳斯家族的代表作品为主，同时精选了风格多元的曲目集中展示。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特意为中国观众准备了《高山青》《让我们荡起双桨》等熟悉的中文歌曲。样式雷是被世人所推崇的匠人世家，执掌清朝皇家建筑工程数百年的神秘家族，用几代人的勤劳智慧将北京变成了北京城。本月29号到下月6号，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样式雷》即将第五次上演，由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全新塑造舞台上的国家栋梁将中翘楚。本月30号到10月5号，国家大剧院小剧场将迎来青年导演作品邀请展，黄莹戏剧工作室新剧《西游记》的上演。整部剧力求将京剧、昆曲、傩戏、变脸、古琴等各类中国传统艺术形式通过有机的融合，与古老先哲进行跨时空的思辨对话，使传统艺术形式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促进城市南部地区加快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昨天发布，未来3年，城市南部将进一步提升城市服务能力，提升功能和产业，加快政策机制改革创新。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每年安排南部地区相关项目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全市总投资的30%，力争实现从过去侧重补短板到现在侧重筑高地。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配套交通路网建设规划完成时间出炉。记者昨天从市发改委了解到，轨道交通新机场线一期正在加快实施，计划明年5月通车试运营。京雄城际铁路计划明年5月通车试运营，新机场高速公路计划明年5月通车运营。未来大兴国际机场将建成5纵5横，包括轨道交通、城际铁路、高速铁路、城市道路在内的交通网络。昨天2018北京政府统计开放日在天宁一号文化科技创新园举办，邀请了来自企业、政府部门、统计志愿者等近300名各界来宾齐聚一堂，共同述说改革开放40年来首都北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市住建委、市发改委、市公安局等11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集合多部门力量，重点打击投机炒房行为和房地产黑中介，治理房地产企业违法违规行为和虚假房地产广告等等。今天凌晨，经过70个深夜奋战之后，南三环主路大修工程主体完工。随着本次大修完工，历时3年的三环路大修完成全线闭环，全线焕然一新。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风二级转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6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15%。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纠金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逆龄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演艺江湖由巨细音乐剧《杨月楼》特约播出。10月5号到7号，国庆黄金周，北京市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天桥盛世出品演出的巨细音乐剧《杨月楼》将盛大亮相天桥艺术中心，李宝春、何赛飞、金世杰、孙丽英、陆锦花领衔主演，现场交响乐队演绎唱响绝代名伶杨月楼的人生传奇，故事跌宕起伏，号称晚清奇案，戏中戏形式再现京剧经典名段，让您有的听有的看。订票查询天桥艺术中心官网杨月楼。 大龄女青年陶乐思爱上了已婚的马桶设计师马通，值夜班的妻子钟大夫敲响了家门，危机四伏，迫在眉睫。纯真和信任，理性和约束，享乐和欲望轮番上阵。钟大夫到底是个邋遢古板的主妇，还是犀利泼辣的悍妇？国家一级导演吴晓江执导的《请你对我说个谎》将为观众开启以男性导演视角关注女性话题和情感世界的一扇全新的大门。剧中人的情感、婚姻、生活赋予了黑色幽默的亮点，冷峻反讽为演出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别样色彩。他们之间乏味无爱的生活必然不值一提，这算不算是放爱一条生路呢？今晚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关注爱情的真相。 北京时间的20:07，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晚上好，我是静乔。 今晚呢是由我们二位为大家带来全新一期的演艺群英会。当然了，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今天可有福了，我们呢是有奖品相送的。首先一份奖品呢是由巨细音乐剧《杨月楼》提供的演出票4张，李宝春、何赛飞、金世杰、孙丽英、陆锦花联袂演绎晚清奇案，现场交响乐队唱响绝代名伶杨月楼的人生传奇，10月5号到7号天桥艺术中心等您来。 同样呢，我也要给大家送来一份福利啊。 什么呀？ 我们这个节目还是有另外的一个奖品，是由北京增广爱乐交响管乐团提供的恰似爵士主题专场音乐会门票4张，9月22号下午2点在国图艺术中心，由增广爱乐交响管乐团带您感受音乐厅舞台上不一样的爵士乐。 好了，欢迎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演艺群会的微信公众平台哈，演艺群会876，在我们的后台留言锁票就行了。好了，那书归正传，赶紧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的这部剧，这是话剧《请你对我说个谎》。 我们今天呢现场呢邀请到了这部剧的导演，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导演、本剧导演吴晓江，欢迎您。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你们好。 还有这本剧的编剧、北京演艺集团艺术生产管理部副部长、新剧本杂志执行主编林蔚然。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嗯，还有北京戏剧家协会驻会副主席杨前武老师，欢迎您，也是我们老朋友。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是因为刚才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啊，林老师就说，哎呦，把这个杨老师和吴老师他们两位大腕儿凑在一起，哎呦，太不容易了。有这么难吗？难度系数这么高呢？啊，林老师， 表达一下，对，就是他们今天真的是为这个戏来，因为他不是最了解这个戏的两个人，小张老师就不用说了，那这个戏的导演，那么杨老师他其实因为刚才我们也说过，这个戏其实有过一些版本，不同的版本，那么各具特点，那么这个版本，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版本，也就是明天和后天要在朝阳九剧场演出的，请你对我说过谎的，也是我们这次由我们北京剧协来主办的这个2018北京喜剧周的入围的作品，对，所以杨老师是非常了解这个戏的一位大专家。 哎，喜剧周的作品是不是这个剧就是一个完整的是一个喜剧是吗？ 是这样的。首先其实我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的小江导演，因为 好的， 他是真正的大腕儿，这不是开玩笑。 那当然了， 因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他都已经是功成名就的大导演了，人家在那个80年代末拍的戏就是全国闻名的，是吧？现在是排导演导戏无数，回到导我们这一个小剧场戏剧，这本身我觉得就是一个我们的小林的运气，也是我们小剧场戏剧的运气，所以首先要感谢小江导演。 这个话 让我说合适，我说两句。那个喜剧周吧，喜剧周是北京市文联、北京市戏剧家协会从2017年搭建的一个北京的面向全国甚至面向全世界的一个喜剧平台，但是刚刚起步，就是我们这个喜剧，其实喜剧大家都知道，喜剧现在在我们国家很受欢迎， 对， 剧场里边票房最好的演的最热的都是基本上都是喜剧，比如开心麻烦现在他们是全国那个所有院团，他不是院团，他是一个公司，他的每年的那个演出量是最大的，票房收入也是最高的，就是因为他演喜剧嘛，就喜剧很受欢迎，还有佩斯导演，就几个喜剧都吃了好多年了，一直都是现在还至今是这个样子的。就说我们这个社会很需要喜剧，但是呢，我们为什么文联来做这个喜剧呢？可能我们是想做让那个喜剧更丰富，更直面我们当下这个需求，观众的需求，做跟刚才我提到的那些团队呢不太一样的喜剧，让这个喜剧更丰富，让各种各样的喜剧产生对话，让喜剧更健康的、更深入的、更有艺术水准的发展往前推进，可能是这个意思吧。所以我们的选择剧目还是相对有一点讲究的。为什么选择了那个，就是请你对我说个谎，这个名字可能听起来实际上它有含义的，请你对我说个谎，谁说的呢？可能是丈夫对妻子说的，妻子对丈夫说的，对吧？他都有可能，他是有意味的，这句话也是包含了情感的，甚至包含了一种正话反说的，他这个都有一定的喜剧性。还有这个作品本身呢，我刚才说过是我们北京的小剧场2010年到2013年这几年是北京小剧场的一个高潮和高峰， 井喷年， 那几年井喷出现了很多很好的小剧场，就是相对而言很好的，相对就是在相对大剧场就算很棒的，后这个也是一个代表作。后来比如说在我们那个喜剧周还演的一个彼岸，也是属于写那个北漂的，也是属于也是这个类似的，也是那个年代出现的。后来2012年出现的驴得水，就是有一批啊，就是那个时候的喜剧，现在能够留下来，还能继续保留下来，基本上在开始慢慢成为保留剧目的那种小剧场戏剧，都是在那几年出现的，这个其中的一个。所以这个喜剧它还是很有特点的，特别是不光是内容上，它关注当下，关注当代都市青年人家庭情感、心灵世界、情感世界的丰富性，它都有它的特色。但是表现的形式，它是有一定的探索性、实验性的。正好小江导演就是最早的实验导演，这导演我就来导这个戏，所以我觉得是我说他是他的幸运，是这个剧的幸运，也是我们编剧的幸运。这是一个2018年的新的版本， 是我说的太多了。 没有，我觉得您把这剧的这个前因后果给我们捋得特清楚。 嗯， 因为我们知道这2011年的时候，好像是这部剧首演是吧？ 2011年，对。 对，现在 当时第一时间，我们北京戏剧家协会觉得这个戏它是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一定的质量的， 嗯， 都有质量的。现在的喜剧，当下的喜剧不是单纯的笑，它不是单纯的笑，这个剧也不是那种单纯的笑点的笑的笑剧，不是那样的，所以我们就。进行了关注，也开了研讨会，所以我们相对来说比较了解这个戏。 哦， 那就问问舞蹈吧，您是怎么和这个剧本结缘的呀？ 有这个说起来，因为和小林是认识了很久，但是呢，排小林的戏这也不是唯一的一个戏了。但是这个戏是特别吸引我的原因就是，这个故事有意思，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恐怕都遇到过。情感的挑战和这个跟家庭关系的这个危机的这种挑战，那这个戏呢比较有意思的就在于说，这个刚才这个咱们播了这个里面那个男主角叫马通哈，他实际上是这个马桶的这个设计者， 嗯， 设计师。那么他家里有个妻子是一个医生，很好的很稳定工作的一个中大夫。刚才说请你对我说个谎，到底是谁对谁说谎？恐怕这里面首先一点就是这个钟大夫恐怕就期待着，因为他知道这个马通可能在生活当中不是那么守规矩或者那么心无旁骛，所以社会上和生活当中都有很多东西诱惑他。那么在这个诱惑当中，她觉得这个丈夫还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呢，她跟她丈夫维系的这个家庭和维系的这个夫妻关系，她特别重视。所以马通来说呢，心猿意马，但是呢，又觉得家庭的重要和又觉得他们之间的情感的稳定，对于他来说是一个不可或缺东西。所以双方都希望对方，即便你心有旁骛，但是呢，你还是跟我说。我们的爱情是稳固的， 嗯， 我们希望站在这个家庭的角度来说还是什么，但是呢，同时呢，马通呢又在这个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个纸品，就是这个纸制品的那么一个销售员，叫陶乐斯，那么挺有意思，就是说他们之间呢又有一段情感关系，而这个情感关系呢，作为马通来说，既不是很合理，又不是很自信。而作为陶乐斯来说，他完全不太清楚这个马通跟这个钟大夫是什么样的关系，所以期待着有新的生活开始。那么作为陶乐斯来说，他就既愿意说我能够得到马通的真正的这个情感和爱，但是呢又很不自信的在于说，我跨在这个这么复杂一关系里面，我怎么办？所以呢，这个编剧很有办法，他把这个陶乐斯的这么一个角色，把他换成三个人来演，并且呢，三个人呢是陶乐斯的三个不同的侧面，白、红、蓝。那么白呢，是一个充满着对于爱情和对于稳定生活期待的这么一个情感的一个代表。 嗯， 那么作为红来说呢，是需要说我爱就爱，恨就恨，转身分手也没关系，但是我要知道真实的。而作为蓝来说呢，对这些事儿呢，他带着一种忧虑的，但是呢又带着充满着这个期待出现奇迹的那么一个态度来看待这个马通。 嗯， 所以这三个人本身他们就形成了一个人心中的这个矛盾。我们搞戏剧的人通常说这个戏是要靠矛盾来支撑的，而这三个人本身他们之间的矛盾就足以支撑这个陶乐斯这样一个形象，在这个和马通的关系当中，他心里面想的这些事儿。那么这当然这个故事是在陶乐斯被马通带到家里去，结果呢钟大夫马上就要回来，这个时候呢这个就前前后后这个十几分钟半个小时的这个事儿啊，我们在台上呢大概重复了六七次，但这个六七次呢是各不相同。比如说红，他想象这个马通在这个钟大夫回来之前，这个马通会怎么样？而这个白呢又期待着这个马通会真正的对他表达什么？而作为蓝来说呢，所有的事儿都不看好，老是在窥探这个马通心里背后。 是什么东西，所以这几个人物的关系就在这么一个戏里面剖析也好，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也好，都变成一个心理挑战。这个心理挑战对于这三个人来说，这个三个陶乐斯来说，都是很大的致命的，会危及他们最后存在意义的那么一个挑战。对于马通来说是一个考验，这个考验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在生活当中他到底要选择什么，他到底喜欢哪一个，和这个三个陶乐斯当中他期待的是什么东西。结果呢，在这个戏当中呢，这个马通呢也很有意思，就是一方面憧憬着自己在社会当中所遇到的那些挫折也好，这个成功也好，他需要有人分享，但这个分享呢他又很希望有挑战的分享，他不希望是一个很 平平淡淡的 守规守矩的那么一个东西。但是呢，钟大夫他在医院里非常忙碌，他就想维护好一个平常的家，对于马通来说他不满足，而这个陶乐斯呢给了他很多很多的快乐和这个挑战，所以呢但是呢他又无法真正面对这个事儿。所以这个戏的如果说绝对的生活时间和空间来说，这个空间不大，然后这个时间也不长，但是呢在这个戏当中我们足足演了将近两个小时的，就是把这几个人物的内心的那些美好的东西，渺小的东西和这个软弱的东西都放大了给观众看。那么这样一来呢，就使得就是实际上也表达了我们在自己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也会面临这样的挑战，也会面临种种的这种诱惑。那么也许我们没有那么丰富，但是呢总是找到一点自己的影子，有时候排着排着戏也会一哆嗦一激灵是吧，好像这个事儿遇到过很有意思。所以这些演员们演这戏也很过瘾，因为原因就是他既是一个作者和导演创作的这么一个艺术形象，但是同时他们在创作过程当中又给予这些角色以不同的他们自己生活感受的那些东西，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总而言之这个给演员以很大的挑战，也给导演很多挑战。要说实验戏剧的话，可能这几年真正实验的戏剧不太多了，那么像80年代或者是90年代初那些比较好的实验戏剧现在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趋于商业化了。而作为这个戏来说呢，是奔着大众化和这个普通观众的这个市场而去的，但是呢在表达手段和采用的这个叙事方式上来说有很大的实验性，就是说他在叙事过程当中他不断的拷问这个演员和导演，你们对于这样一个样式来说，这样一个讲故事的东西，怎么哪些东西是给观众让他信以为真的，哪些东西是我们可能要批评或者是要批判的。但是呢作者很巧妙，就是他没有一个说简单的说我给他扣一个符号，而是把这些所有的人的这些不管是缺点优点都很合理的安排在这个陶乐斯身上，安排在马通身上。这么一来我们不是没有是非，是有是非，但是这个是非一直到要做到最后一刻才看得出来，才能够去选择说哦原来如此，我们在那一步的时候千万别走错。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戏是主题很巧妙很有意思，你知道吗，就是它既和我们每个人相关联，但是又和那个艺术上的叙事方式和戏剧的这个讲故事的这个手段来说息息相关。对 哦，哇，舞蹈这么一说真的是对这部剧让我们没有看过的人更期待了。首先我们每个人内心都会有几个小人在对一件事的时候可能在不停的打架，这个是在舞台上面就完全的展现了，可能不止两个，你内心当中不止两个这个小人，你展现了三个，就特别的丰富，而且他们之间还特别有矛盾。 是的， 就很期待。其实是三个角色六个人在演吗？ 啊， 我刚一直在数到底几个人。 是这样的，就是实际上我们这个戏呢只有三个演这有五个演员 啊，五个演员， 对，那一个演员演马通，一个演员演钟大夫，然后呢，三个演员演陶乐斯。 哦，那哪个是本真的他呢？ 这三个都是本真的， 都是他， 都是他， 但是他的不同侧面。 对了， 刚才咱舞蹈说了，他陶乐斯有三面， 对， 白色的一面，红色的一面，蓝色的一面， 是的，是的， 每个面都有。其实现在就是讲究人嘛， 嗯、 包括你，包括我，包括咱们所有的三位老师也都是，每一面都很独特。可能面对同一个人、同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前前后后做出的选择和决定都是不一样的， 对的， 是吧？因为我们现在每天面对的选择太多了。是吧？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一部剧为大家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情感的故事。那这样，那我们这节呢也快结束了，也请林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的演出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好的，谢谢。那么这次演出呢是在明天和后天，也就是这个星期的周五和周六的晚上， 嗯， 19:30，在我们朝阳九剧场，就朝阳文化馆的这个3楼 TNT 剧场。那么它是个三面观众的场所，那么更便于大家和演员们现场互动交流。 嗯、 那么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包括主持人，欢迎你们有时间能够走进我们的剧场去感受我们的三面下巴的故事。 嗯，好的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介绍的是话剧《请你对我说个谎》。那么在歌曲及广告之后，在下节当中我们来继续和大家分享。 好，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世界变得奇妙的那一夜，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直到决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我终于开始，我只顾着看你，装作不经意，心却飘过去，好可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忙着看着从彼此陌生到熟识，我们都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要证明自己，曾被你想起 ，really， 我胡思乱想，就从今天起 ，I wish。像一个陷阱，却从未犹豫相信你真的愿意，就请给我惊喜。关于爱情，或许没有预想的结局，那天起却颠覆了自己逻辑，我的怀疑所有答案因你而明白，转那转就真的遇见 Mr. Right。 惊堂醒目，串你一段风云变迁中的大情大义，一动一梁一瓦，构筑一魄铸天踏地般的匠心匠魂。9月29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样式雷》5度倾力呈现。

另外一份奖品是由北京增广爱乐交响管乐团提供的恰似爵士主题专场音乐会门票4张，9月22号下午2点在国图艺术中心，增广爱乐交响管乐团带您感受音乐厅舞台上不一样的爵士音乐。 嗯，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为大家来介绍今天我们的主题，这就是话剧《请你对我说个谎》。 嗯，我们今天呢请到了这个话剧的主创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再次来欢迎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导演，本剧的导演吴小江吴导，欢迎您。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主持人你们好。 哎，欢迎您。 还有本剧的编剧林蔚然，欢迎。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我们老朋友杨前武老师，北京戏剧家协会驻会副主席杨老师，杨前武老师。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嗯，我们还是先来问问林导，林老师吧，好不好？因为这部剧创作也大概有10年的时间了吧？ 2010年， 2010年 写的，对 对 对, 对, 对，将近7-8年了吧？ 7-8年的时间了， 巴黎抗战。 哇，7年之痒。 是，那之前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想到了这样的一个题材，包括您里边创作的那些故事都来源于哪儿呢？ 其实这个题材呢，因为我自己是个女性编剧嘛，所以其实她对这样的一个题材，婚恋啊、家庭啊、情感啊，天然就是比较敏感。 是， 所以平时呢，那我又有很多朋友，其实大家都还挺喜欢聊天的。那么在一起聊天呢，哎，其实咱们说创作来源于生活，这特别俗一句话，但它真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那么在攒的越来越多了呢，我觉得其实创作是给自己和身边的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情感的一个出口，那么所以呢，就想到，哎，那么再加上，因为我自己是在杂志一直做这个编辑记者，所以，我对于观众，其实观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过，观众比例还是女性居多。 对， 那我觉得他可能25岁、30到35岁， 更关注情感家庭方面。 哎、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题材肯定是 OK 的。那大家可能天然就对他有一种亲近感。 嗯。 那在创作的态度上来说，其实我们又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其实刚才老师们也都讲到，就小剧场其实它的这个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一个实验和探索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刚才小老师讲得很清楚了，我就不用再重复说了。所以它融入了我们非常多的想法。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戏，那么至今它其实它有过一些版本，那么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第一版和现在的这样一个保留下来的这个版本。 嗯， 那么也演了将近我觉得有200场吧，在全国。哦，因为它年头也比较长，所以它这些也都说明了，就是说选材的这个选取和我们表达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人在不同的时候，你站在人生的三岔路口的时候，你往哪个方向去走，那么它就像三个小人跳出来，它互相的在打架，让你难以抉择，但是它最终也是牵引着你往你心里最想去的那个地方去走过去。所以那你心中有再多的疑问，可能在这样的过程中，你不断发现你身边的这个人，或者发现你面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它不断会有一些动摇你的地方，和你当初想象你画出来的这个美好的这个样子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我们迷失了自己？可能我们看完这样的一个戏，我们的这个很多女性观众朋友带着他们的爱人，带着他们男朋友来，我也看见有人看到最后就特别不愉快的就走出去， 就仿佛看到了自己，找到了根源，是吗？ 可能是这样，就是这个戏剧它这个魔力也是这个，我们这个光一收开始，它是一个很就是它像造梦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一样，所以你可能看到更多的。那么当你关照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这样的一些想法，刚才说自己悚然一惊，说这个好像我也所以其实 那是不是不太建议爱人两个人一起去看 这个也能经受得住考验的，这个就是 就可以 结婚了，这个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都得去看，我告诉你是不是磨练一下哈？ 没错，所以他这个戏基本上就是我觉得观众还是非常认同，因为这么我们走过了这么多城市，那经过了这么多年，所以这个戏至今那么仍然长演长新。我觉得刚才说7年之痒，其实7年不痒，我觉得我们还是在当下的观众一定也会接受它，而且看 到一些新的，能读解出一些新的跟自己内心特别有关联的东西。 对，那走过了七年，从剧本，从这个创作，在进行复排导演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更新和改变的地方呢？ 其实这个戏啊，从他们第一版到后来还有学校演的这些不同的版本啊，从文本上来说有一些小的不同，但是呢恐怕比较大的不同就在于说在导演的处理和演员的表演上面。其实这个戏我想起来当年这个演这个男主角这个马通这个演员呢，当时是他们辽艺的一个副院长叫齐欣欣。很有意思的就是他在生活当中是一个比较淳朴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他有幽默感，但是呢当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呢，因为一个是戏比较重，第二一个他这个平常在院里面至少是个领导，所以需要那个有一定威严，但是当演这个戏的时候他就上蹿下跳满头大汗，而且那个自己都觉得有一点狼狈不堪，然后他就有点那个犹豫说，哎，我这对不对啊？我说你现在的状态很对，为什么呢？作为一个男人来说，当你面临两个女人的这个情感的时候，你要把它摆平衡，而且要掩盖一个，然后拨开一个，然后又要掩盖另外一个，要拨开另外一个的时候，那男人心里面通常是这样，你把它外化了，我说觉得很生动。那么当然这个角色现在我们换了演员，但是呢这个演员呢也是齐欣欣在那儿调教。因为这个戏啊演了太多场了，所以我也没有都亲历，但是呢排演过程当中的一些有趣的这个情节还是在我脑子里面栩栩如生。比如说在台上我们做了一个那个这个马桶的一个模型，因为他在家里也做设计，结果呢这个妻子回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陶乐斯就想躲起来，这有仨陶乐斯，要躲三个不同的地方，其中有一个需要躲在这个他设计的马桶里面。当时躲进去，因为我们这个道具呢是新做的，对，它又不能太大，但是呢，而且是新做的，演员不太熟悉。当时一进去卡在那儿了，这个马桶盖撅在他的头上，对，这个是有点狼狈，但是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妻子回来，这个钟大夫回来就说，哎，这个马桶怎么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这个里面的演员呢，他自己就乐不可支了，你知道吗？那马桶盖就开始抖动，对，所以类似这样的这个地方，观众也是乐不可支。后来我们就要检讨这个事儿了，一个我们到底是技术问题，还是表演问题，还是导演问题？但是呢，我把这个细节呢，尽量能够让它保留下来。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说，我们这个戏本身它有一定的实验性。那么另外一个呢，在小剧场来说，其实观众不会真的相信说我们在舞台上这个空间一定就是这个马通的家里，因为这个空间我们同时是展览馆，是大街，是这个夜总会。那么在这样一个空间里面，它有一定的假定性，而这个假定性呢，是随着演员的表演。那么当然刚才就说回来了，就是杨千嬅老师为什么选这个戏到这个喜剧节呢？因为他也是在这个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些有的是幽默，有的是渺小，有的是卑微的那些地方，而这些地方我们可能平时我们在演父亲的时候，演老师的时候都把它藏起来了，但是真的在情感的考验的时候它都露出来了。那么这个露出来的时候就感觉是一个很有尊严的教授，结果头磕在门框上，但是怕学生看见，那捂着头但是不敢表示疼痛一样。就是你会觉得，就是我们人其实都是平常人，但是在演不同角色的时候，我们就给自己戴上了一个面具，但是这个面具有时候突然要换的时候摘得很慢，摘不下来，那也有的时候就戴错面具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其实这个戏恰恰就是这个有意思就在这儿。如果说它有一定的喜剧性，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在扮演不同角色。我们在播音室我们是播音员，我们在家里可能是这个父亲或者是女儿啊，我们在这个教室里面可能我是家长或者是老师，他不同角色不同扮演，但是恰恰在这个生活的场景当中，我们有时候来不及改换角色的时候，我们的尾巴就露出来了。这个露出来的时候确实是很可笑，但是这些尾巴常常是我们真实的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可能生活在 虽然我们戴着面具，但是在这个摘面具和改换面具的时候的那些瞬间的情感，恰恰是这个人真实的一个表露。那么所以呢，有意思也在这儿。所以杨老师选这个戏到喜剧周，我觉得是有相当的意味的。这个意味就在于说，其实喜剧它不光是逗人笑，他这个笑当中也有对我们自己软弱的一个同情，也有对这个软弱的怜悯，也有嘲讽。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小尾巴，这个小尾巴有时候露在这儿，有的时候露在那儿。但是呢，如果真正你熟悉的时候，你会就会觉得这都是我们生活一部分，都是我们自己的本性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对， 只不过能看出来或者看不出来。 对，就生活当中那些小尴尬，有的时候会变成生活当中一些笑点，一些笑料。那杨老师就是从这个，您已经看过这部剧，从观众角度， 我刚才听他们两个一说， 是不是发现 是我唤起了很多的回忆 啊？就看这部剧， 是我更有那种冲动和欲望再去看一遍。实际上就是这个戏剧，尤其是喜剧，它让你体验更复杂、更丰富的人生、生活、人的人心、特别是人性的多面性。其实我们每个人进剧场。其实他们刚才讲的都把这个进剧场的意义就告诉你了，多进剧场，多去看看这个这样的好的那种戏剧，尤其是喜剧，可能让你的情感更丰富，让你更去理解，更容易的去理解生活，理解每一个人，甚至是理解你的朋友，理解你的爱人，理解你身边所有的人，就实际上就是让你体验感受你日常当中你可能是 忽略掉的 潜藏的、潜在的、没有开掘出来爆发出来的，到剧场当中你都去让你去感受到你自己内心真实的东西，这就特别有趣了。都所以说人多进剧场吧，会给你带来一个全新的世界，会让你变得情感更丰富，思想也更丰富。 而且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观众坐在观众席的时候他觉得很安全，因为看着别人的笑话和看着别人的这个穿帮的时候 跟我没关系， 那 开了距离。 对对，但是当过后之后他可能也会想我生活当中有没有类似的。 对啊， 所以这个有意思也在于这儿，就是说他一方面亲历了这个事儿，但是一方面不对他造成威胁，这个恐怕是电影和戏剧都共有的一个现象，就是他既是一个旁观者又是一个参与者，但这种参与很安全。 可能在你生活当中某一个瞬间，你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个细节就跟这部剧又产生了一个联系。 是， 而且这部剧我刚听两位老师说，就是他是把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情绪的瞬间给放大了。 是的，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是的，是的，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体会你瞬间情绪的一个转变。 对，尤其刚才舞蹈说的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面具，我得回去好好把我自己那几个面具拾掇拾掇，别关键时刻咱们露出小尾巴来，对不对？或者戴错了那可就麻烦了。那么再问问舞蹈吧，在这次的导演的过程当中哈，您采用哪些新的一些尝试、新的变化吗？在导演技法上？ 应该这么说哈，这个戏啊，恐怕这一次他们来演出，我并没有去做这个修改，因为他们也比较忙抽的时间，另外我也正好在排我自己的戏。那么但是在这个之前呢，我给他们复排过，给他们这个修改过。那么当然这里呢就是恐怕有一个比较要紧的东西，就是说现在演员的这个调换和演员的这个变化，可能对于角色的读解都是有不同的。这个就是作为普通观众来说，可能会觉得为什么这个人跟那个人演的不一样了，或者为什么这个，其实有两个东西特别要紧，就是第一呢，就是说可能我们就像我们生活当中一样，就是我们对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和认识。 对， 所以演员他也是一个有机体，他不是一个说导演的简单的导演的工具，或者说编剧的一个工具，他有他自己愿意表达和愿意读解的东西，这是一点。所以我也很期待明天能够看到这个戏跟我以前排的有不一样没有，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作为整个剧组来说，他变化了演员和变化了这个排练之后，他也会有一些新的东西进来，就是说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因为毕竟这个戏有七八年的历史了，这七八年对于我们 中国来说变化是非常大的这个七八年。那么它也许不简单是说我们价值观念变化，或者是这个对生活的认识的变化，其实对于自己的情感和对于自己生活的认识的这个读解也会有变化，所以它也会有一些不同。所以这次如果说像杨老师这个第一次就看过这个戏，如果现在看恐怕还会有一些新鲜感，所以我也很期待这个方面的这个东西。那么在这个导演手段上面呢，我个人觉得是说这个戏其实把握两点就应该可以，就是第一点就是说充分利用这个小剧场戏剧的这个假定性，就是说我们不是在舞台上构建一个完全的生活真实，而是我们这是一个表演空间， 嗯， 就是一个展示我们灵魂的地方，而这个展示灵魂的地方它不需要非常写实和非常严谨的这个生活空间来表达，而可能对于展示灵魂来说更自由。那么第二一点就是真诚，这个真诚什么呢，就是正因为这个作者把这个角色分成三个部分，正因为马通在应付不同的这个人物和事情的时候忙不迭迟，而且这个四处这个堵漏洞，那么在这种时候如果说我们自己就是演喜剧的演员，一定不能把自己的角色演成一个喜剧角色，而是要演成一个真的在应付或者是在弥补自己的这个失策的时候他很努力的角色，他反而是觉得是可笑的，是心酸的。所以从这两点来说，这个戏就是一个有趣的和对于演员来说有挑战但是呢很好玩的戏，但是呢我又不建议他们完全玩起来，要玩但是玩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把握角色的。 哦，那我觉得虽然今天演员没有来，我觉得这演员的压力好大。 对， 首先面对这个题材，然后那个舞蹈又是要求这么严格的一位导演，然后那个标准又这么高，我觉得好难呀。 是啊，那我们还其实想问问啊，因为我们刚才在片花当中也听到哈，我们录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探寻爱情的真相。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林老师，您觉得这部剧，您创作到对创作出来它又经过了这么多200场的演出，您也看了很多的次之后，您觉得爱情的真相是什么，包括家庭的真相是什么，您又怎么来协调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的？ 现在是越来越不敢说了， 是吧？ 真的是那个时候以为自己了解到了这个真相是什么，我觉得它是一些，因为那个时候相对比较年轻，会觉得我们就是要一些更锐利的这样的一些东西，但是其实回归到生活中可能恰恰需要更多的智慧去化解，去消解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我想可能在不同阶段我们每个人看到的生活的和爱情的真相其实也都像陶乐斯这三面的陶乐斯一样，他们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看到了一些真相，但其实生活和情感给予我们的永远是我们猜想不到的。 就像这部剧一样，七年不断的演出，肯定每年每次演出完之后带给大家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有没有想过比如说把这三种颜色，白色、红色、蓝色，就像调色板一样把它们融合在一起，调和在一起，再产生一个新的一面呢？这是我突然想到的一个想法。舞蹈 这个戏啊，如果说你们看到最后啊，这个钟大夫回来了之后突然有一个转向，这个转向是什么呢？就是钟大夫用他的智慧和柔情把所有的前面的那个屁滚尿流也好，那个忙不迭迟也好，或者说慌慌张张也好，全都就是遮盖掉了，遮蔽掉了。用什么呢？因为钟大夫说我怀孕了，我们这个孩子要不要。那马通马上做了一个很果断的选择，我们要孩子，我们要真正的稳定的生活。当然陶乐斯很失望很绝望，但是呢陶乐斯最后说了一句话，就是大家观众很期待说到底谁对谁说的。陶乐斯说，跟马通说，请你对我说个谎。那意思是什么？千万不要告诉我你前面所有对我的这个热情也好，友爱也好，或者说感受也好，都是假的。我希望你对我说个谎，哪怕你真的是假的，你也对我说个谎，说你曾经爱过我，或者是真爱。 哦、嗯， 明白了吧？ 啊、哦，这好、啊， 你说的你要回答的这个问题，他才回答了。 对， 但是他是没有答案的。 对， 所谓的爱情，也就是每个人内心的一种憧憬， 嗯， 对未来的一种憧憬，一种人的理想，人类的情感当中的魂。但是这个恐怕，你要说真相，恐怕很难回答。这个戏再回答，回答是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感受和不同的，甚至是结论。 嗯，杨老师，您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 爱情啊，爱情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必须需要的，但是又是很难去抓得住的， 对， 控制得住的，它会变化的，就像这个戏一样，有时候变成多面的，变成几种颜色。 嗯， 对，好像这个 多种颜色， 这个事儿 多种可能， 这个事儿就跟那个这个戏道理是一样的，恐怕人生每个阶段。那个就是这个爱情这个东西也有生命，对，对一个具体的人的爱也是有开始高潮到结束。 嗯， 当然有的把这个爱情的生命延续得很长， 嗯， 那有的人很短暂，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马通可能对陶乐斯的这个感情不是完全虚假的啊。 嗯， 那么陶乐斯对马通也同样不是，当然 对 作为钟大夫， 但是马通对他妻子的感情也不可能是是假的， 对， 也是真实的，对。 所以这个谎到底谁对谁说的呢？ 对，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就是可能有的这个爱情它那个推进的快，但是也结束的快， 嗯， 但有的维持的更长。当然，这里面就有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恐怕就不能够仅仅是说以感情至上了哈， 嗯， 那恐怕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考量，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和家庭的这个老一辈的和对孩子的这个责任，所以综合考量之后，有时候就是爱情被挤压到一个很小的地方去了， 嗯， 所以这也是一个小悲剧，这是一个 是，其实爱情真的是千变万化的，我们也希望吧，有更多的朋友们可以走进剧场去感受曾经的你的那段爱情故事， 但是它肯定是美好的， 对，是的， 是每个人都憧憬的。 哎，那最后 这是肯定的， 请杨老师吧也发出邀请吧，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一起走进剧场去看咱们的这部剧吧，好不好？ 对，我们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关注我们当下，我们包括关注你自己的内心生活、情感生活的， 嗯， 关注我们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年轻人的那种情感、家庭生活的，包括特别是你的当下的那个当代的那个很有些很时尚的呀，或者是很那个对你的生活影响很重的物质的、精神的，刚才舞蹈说的那个， 嗯， 各种复杂的情感的东西的， 嗯， 关心这个的， 嗯， 你们走进这个剧场，你一定不会没有收获。 嗯，可能会找到答案，也可能会产生新的思考。那大家可以明天晚上和后天晚上到朝阳酒剧场去观看这部《请你对我说个谎》。 嗯，好了，也再次感谢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做的精彩介绍。我们也预祝这最新的2018版的这一部《请你对我说个谎》能够北京首演成功，加油三位哈， 嗯， 好。那今晚的演艺群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静桥，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听听糖耳朵， 我们 明天再 会。 没有人可以知道结局，可是我有你，一辈子有你，一切已足够，就才越懂得珍惜。谢谢一辈子，谢谢这辈子有你。常常被人狠狠评断着，又往往被人诚心赞。 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